来向他请教啊，尊姓大名？他告诉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啊，问他住哪里？他说我住在五台山，就是你要去的地方。这五台山的人都认识我。啊，所以他一到五台，啊，两次救命，这文吉要饭的，到处打听问人，没有人知道。到寺庙里头，把这个事情告诉出家人，是文殊菩萨了。他恍然大悟。你看，啊，三年，这么长远的路，三步一拜，一天只能走几里路。文殊菩萨一直照顾他，真正遇到困难，就现身了。啊，现身说法。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我们今天一发心，阿弥陀佛就知道，观音菩萨就知道，他跟文殊菩萨一样，就在我们身边呢。我们时时刻刻受到加持，受到保护，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大灾大难，就像文吉一样，他就出现了。那他就真的来帮助你了，啊，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去，哪里安全，他就会告诉你。不要着急，啊，所以灾难，我们学佛的人怕不怕？不怕。我们知道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我们知道需要的时候，佛菩萨都会显现。啊，什么都不需要去预备也。要的是什么？要的换心呐、啊，把心里头肮脏东西啊，统统清出去，换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坐在心中，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你就得到佛菩萨加持、照顾，这个多自在呀、啊！啊，不要再去想东想西。绝对不可以自私自利，绝对不能损人利己，啊，那就坏了。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文，只是莲池大师疏钞里头这个一段，啊，我们最重要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忧郁，不能有丝毫怀疑，这样眼前的利益我们全部丧失尽了。必须要肯定，一切法从心想生，是谁的心想生？自己的心想生。我们自己的心跟佛菩萨的心是一个心，我们心念才一动，周边法界一切诸佛菩萨统统知道，我们身体像一个电台一样，我们的电波发出去，啊，才动，速度之快，是任何速度都赶不上，啊，光比不上，电也比不上，啊，太阳光到地球还8分多钟，我们这个是一念之间，也就是说，1600兆分之1秒，这个速度啊。已经到达整个虚空法界，啊，是念力。第二个呢，是讲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佛菩萨知道。为什么？物质就是细胞，细胞是波动现象形成的，细胞的波动现象也是1600兆分之1传播，是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佛菩萨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也知道，啊，我们只能够骗人，骗自己，骗不了佛菩萨，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切呢要从真实心中做就对了，那就完全正确了，啊，所以今天 我们虽然学习的不多，但是讲得很清楚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啊，我们依教奉行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依照佛经典的教诲呀来学习，利益无量无边，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我们以这个功德啊回向跟法界一切众生。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大经科注》第769页，倒数第三行，有云。法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即因迷根。这一句也是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的说的啊，我们接着看底下的注解。这个注解是黄念老说的，是此乃如来本愿功德，遍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于是自心见佛来也，不是诸佛摄遣化身而来迎接，这佛身湛然常寂，众生皆有去来，如镜中现，非内非外，如梦中似，不由不无。这是说有一类众生临终的时候见到佛来见，这多半是下品往生的，下品呢也有三种：下品上生、下品中生跟下品下生，会有这个现象的出现，总而言之，决定有佛来接引，佛所现的身多半是你所供奉的佛像啊，因为你天天供奉，天天看他，天天念他，印象很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化这个身来接引你，你对他会很亲切很熟悉啊。莲池大师在此地这几句话呢说得非常好啊，念老解释得很清楚 正是阿弥陀佛本愿所成就的。根源还是弥陀的愿力。如果没有佛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一定的他来接引。下下品往生，佛也来接引你，甚至生到边地遗尘，还是见到佛来接引。这慈悲到极处。那佛是不是真来呢？真来了。虽然是真来了，那佛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就不是佛。这个是自信的信德，我们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是一个心。妙就妙在此地，自信就是真心，妄心，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真心完全一样。佛的真心跟我们的真心一样，一切众生的真心跟我们的真心也一样。所以用真心，那感应道教不可思议。用妄心呢，这个感应就很难，不是没有，有。不多见。真心是决定有感应。真心在哪里？真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妄心也尔。妄心也如此。但是妄心是有生有灭，真心是不生不灭。湛然清净，这是真心。有缘众生，这个有缘是对于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真正想求往生极乐世界，我真想去。真念佛，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有人怀疑，有疑问，佛说八万四千法门，这释迦牟尼佛，如果是报身如来，不止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为什么我们要修念佛法门？《金刚般若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千差万别。那法门呢，必须印记，你才能得受。如果这个法门与你的根基不相应，你怎么样学得不到受？就跟人生病一样。每一个人生病不一样，医生开的处方不相同。可是这个处方应你的病， 你照这个方子治疗，所以药到病除，你就病就好了，这作用就起来了。如果这个药方不对症，不但病不能好，可能病还要加重，吃错药了。由此可知，法门不是随便都可以学的。学错了就跟吃错药一样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佛陀在世没问题，佛是老师。你找到他，他教你的法门，决定奇迹，你一定得好处。佛灭度之后，佛的那些大弟子还有这个能力他有能力替我们选择法门，可是这一代一代的相传，传到现在没有人有这个能力给你处方了那怎么办？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感恩佛真慈，他知道往后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总原则，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正法佛灭度之后五百年那个五百年当中，持戒就能得定，就能开智慧，就能证悟。为什么？人心醇厚。换一句话是，妄想杂念少，心清净。这个社会染污很少。容易成就。到相法时期，持戒就不行。怎么办呢？得加上禅定。相法一千年，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相法时期，所以禅定在中国特别兴旺真的兴旺了一千年末法时期大概明清以来，这都算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叫净土成就，这释迦牟尼佛教。为什么？一切法门都要断烦恼，要消业障。你才能成就戒定慧三学。这个东西难了。我们的烦恼很重。造的罪业很深，烦恼要断掉，业障要消除，恢复清净心，这才能寻修法门。如果妄想分别执着很重，而且自己有意无意造一切善恶业，不但恶业不能造，为什么？恶业所感是三途苦报善业也不能造，善业感的是三善道，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个染缸，所以这个环境是污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不干净，必须善恶业统统断掉，清净心现前，这叫善。这个时候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呀，是染污变现。恢复到清净心，所以六道不见了，像一场梦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所看到的境界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你看到是这个境界。都是修清净平等觉的。如果真正觉悟了，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四圣法界不见了。四圣法界还是迷啊，迷了才信四圣法界，觉悟了啊，四圣法界不见了。这就是常说的十法界，十法界四圣六凡全是一场梦。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我们一般称它做一真法界。十法界是假的，这个法界是真的。真假用什么标准来说？假的是刹那生命，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现前。六道四圣法界都是刹那生命，弥勒菩萨在菩萨出胎经里面告诉我，经文佛问弥勒菩萨，释迦佛问他，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心里起个念头，佛问弥勒，这一念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问了三个问题，心里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就是多少个微细念头纠缠在一起变成一个念，你感觉到有念头。微细念头是我们不能感觉到的，感觉到的是粗念，就是很多念头纠缠在一起，你才会发现。譬如我们看电影，从前老的那个电影是用幻灯片加速度让我们看到像动画一样，它会活动，其实它不动。那个速度多快呢？一秒钟24张。如果这一秒钟这个幻灯片在放映机里只放一张，你有没有看见会感觉的，有一个东西闪过去了，没看清楚，你会感觉到。弥勒菩萨告诉我，现在我们眼前这种 色相，啊，无论是物质、是精神还是自然现象，一秒钟多少个生命？是1600兆，啊，单位是兆。这一定要搞清楚啊！1600兆次的生命，1600兆次的生命里头一个生命，啊，也就是说，1600兆分之1秒，你会不会感觉？根本不能感觉。我们能感觉大概是24分之1秒。会感觉到有个东西闪过，看不出内容，闪过啊，必须要定义1秒钟24次生命，24个生命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看到这个画面，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1秒钟。这是事实真相啊，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现在科学的发展也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有一个同学给我写了个报告，告诉我这段消息，现代量子力学家成功地捕捉到原子持续不到1000兆分之1，就是1秒钟，1000兆分之1秒，不得用这个高速的相机把它照下来，啊，这个速度是1000兆分之1秒，佛说的比这个还多，1600兆分之1秒。我们相信佛的话有可能，不是妄语。科学再进步，能够发现1600兆分之1秒，跟佛经上完全相同。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是什么现象？波动现象啊，1600兆分之1秒这种速度在波动，全宇宙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在这个牵引之下出现的。如果没有波动现象，这个宇宙什么都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清楚，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我们在过去学经教，看到这些经文，总有怀疑：佛根据什么说的？啊，这种现象。从来没有人讲过，只有佛经上说，所以佛经确实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有真诚信心的人，这种事情佛通常不讲的。为什么？讲了你怀疑，对你没有好处，你体会不到，产生怀疑，那就把你往下堕落。啊，你那种沉浸心降温了，啊，佛不会做这种事情，就不说。啊，这一类境界呢，是密，不是秘密，佛法没有秘密，深密它太深了。啊，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啊，没有想到现在量子力学家。真的有高等科技啊，科学技术啊，这些 精密的仪器观察到，它不是真的，它是用仪器，借助于仪器观察到这种现象。如果是真的，它就得受用，那这些人就成大菩萨。经上讲，谁能够见到八地以上？这五次高了，华严经讲菩萨51个阶级，最下面是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阶级，八地最上4个阶级，你看，八地、9地、10地。等觉最上面这个4个等级，他看到所以这是化身菩萨定中现量境界，他看到，他不是推理，不是想象，是他真正看到那个眼睛都厉害。那定功多少？1600兆分之1秒，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都锐利，他见到。所以了解宇宙事实真相，有个什么好处？你可以尽情去享受它，你不会有占有的念头。为什么占有不到？可以享受，不能占有。不能控制，你控制不了。你自自然然的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佛法里面叫功夫啊，这叫功夫啊。功夫不是你学的很多、记的很多，不是，你放下多少。为什么放不下？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自然放下了。为什么？身体你都控制不了，1600兆分之1秒的生命，你能控制身体吗？不能啊。我们今天控制身体，只能控制把恶念转变成善，善念转变成净念，没有办法控制它生灭的现象。这个生灭现象，我们今天称它为自然现象。科学已经发现，没有讲清楚，没有像佛经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所以佛经。确实是高等科学，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有用处。什么用处？帮助我们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有这个作用。不搞清楚，不搞明白，怎么能放下？也有人问过，学佛功夫不得了，有什么办法来纠正？办法有。在经教上下功夫，经教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真相大白之后自然放下。所以印光大师讲啊，84000法门，门门都需要经教做基础， 没有经教，盲修瞎练了，你怎么个修法了？啊，经宗也不例外，有无经一论，啊，也不是简单的。看看过去祖师大德留下来的注释，以及佛在经典上专说代说的，也有几千种啊！啊，这一个世纪之前前后，有一些大德将净土宗这些典籍聚集在一起，编成一部《净土丛书》啊，分量非常可观。这么厚一册，大概40册，啊，这么大的分量，没有典籍做基础，这不行的，啊，现在人生活分秒必争。啊，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些经教？啊，所以总是希望经教里头借取精华，啊，让我们节省时间，帮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有好的效果、好的成就。啊，这是现在人所喜爱的。下联句老居士叫应运而生啊，他到这个时间了，就替我们做这个工作，汇集这部经本用了10年时间了，那汇成这样完美的一个本。那成功了，就遭人嫉妒啊！啊，反对汇集本，这种人太多太多了。什么人？嫉妒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啊！啊，没有嫉妒心的人很少啊。啊，好在我们国家有明白啊，我看到宗教局颁布的净土五经里面无量寿经居然就用下联句的汇集本，那这等于说是国家承认啊，所以反对的声音呢就小了。现在很少听见，还有啊，黄念祖汇集这个文字，有没有人反对？有啊，有回谤的啊，所以我对于念老很佩服，他不是自己做注解，他自己做注解，反对的声音就更大。就是他算是老几啊，你有什么能力住这个经呢？啊，他有智慧，不是自己住的啊，用什么？用经来住经啊，我在经论里面抄的，抄来做注解，这大家没话说了啊。他一共抄这些经论83种啊，抄祖师大德著书的110种，所以这个注解里头，你看看的，他都引出来，从哪里来的这一段，啊，我们这一看，从苏超来的，啊，明朝莲池大师，不是我说的， 无蕴王经里面说的，佛说的，他用这种方法，即佛所说的经论，祖师大德著述里面的大乘，即大乘，所以他这个注是即注啊，大家没话说，每一个注解的时候都有根据，有出处，不是我的。一方面是谦虚恭敬，一方面告诉人注解，每一条注解都有根据，都有出处，避免大家毁谤，避免大家障碍它流通啊。人总有傲慢，不服别人，尤其别人做得比我好，我怎么能容纳他的下？今在家居士规矩，注解也是在家居士编的。我没有什么成见，因为我的老师是在家居士。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学了10年。梅光系居士是他的老师，梅光系跟夏莲居是同参道友，非常好的同参道友。那么历代在家居士成就的多，在这个经书里头续分表法的出家菩萨只说了3个，在家菩萨说了16个，这16个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换句话说，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是平等的。这是不是叫在家菩萨多啊？这意思是什么呢？这一部经是佛专门对在家人说的，出家人也修也行，当然更容易成就，在家人都能成就，出家人以这个方法修更容易成就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一切法门都要断烦恼，能断得了吗？都要消业障，能消得了吗？消不了，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那遇到这个法门，只有这个法门。唯一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消业障。他只提出3个最简单的条件，你真相信，真心就是绝对没有怀疑，对，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你得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欧耶大师为了劝人，他取了个外号叫西有老人，是西方真正有啊，他用这2个字做自己的别号西方真正有，弥陀真正有你得相信，真想去。第3个条件，专念佛号别的都不要修，专念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依照这个法门成功的人很多很多我们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就有10几个。 而且哪一类的最多呢？所谓欲富于富，想想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文化，什么也不懂，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一天到晚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他没有用妄念啊，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是笑眯眯地看到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也不知道你说话他听见没听见，反正他对着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不得了啊！他们将来往生的，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他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我们跟他比，怎么比也比不上。不能小看他了，哎，这个地方上如果发现有几个这样的念佛人啊，这样老太婆天天在念佛去，这地方人有福报，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为什么？真佛在此，啊，他真干了，他没有妄念的啊，别人不知道，看到就瞧不起，我心里有数，我看到他对他恭恭敬敬一问讯，啊，那什么，那是真佛，那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所以我们要得认识，啊，上台讲经讲得天花乱坠，自己做不到啊，那没有什么个用处啊，啊，那是在中山根的，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才成熟，那个老师念阿弥陀佛，他这一生肯定成熟啊，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万缘放下，为什么？这事情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人死了大家都知道，一样的带不去，你有没有发现每天晚上都死一次啊？你晚上睡觉睡着了不等于死人一样，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知道，要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呢，啊，不要等到死那一天你才后悔莫及了，每天晚上都死一次，要有这么高的警觉性，我这个念佛好，念佛了我就会抓紧了，我不敢轻易放手啊，我要认真努力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这个经典详细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你看到了能不动心吗？啊，所以我极力提倡我们修身要依无量寿经，我们要求家庭幸福啊，自己身心健康要依照这个经修，家庭幸福也要依照这个经典修，社会和谐啊，国运昌隆，世界和平，消灾免难，都在这一部经上啊。这一部经就够了，不要再搞太多东西了。啊，喜欢学别的法门的，我们恭敬赞叹。为什么呢？我自比不如。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认识圣依法师，在香港禅宗里头 大家对他非常尊敬。啊，他来听我讲经，啊，请我到他道场去参观。他道场叫宝林寺禅宗道场，啊，每天禅堂的规矩还存在，40多个人坐禅。啊，我去参观，啊，看到他们坐禅，吃午饭之后，啊，就在禅堂给大家讲开始。我对禅宗的赞叹，啊，我没有做过禅，可是口头禅还有啊。啊，我讲过六祖坛经，讲过永嘉禅宗集，讲过正道功，所以有口头禅。我对他们赞叹。离开的时候，陪到我有十几个居士。啊，离开的时候，这些人就问我，说：“净空法师，你对禅这样赞叹，你为什么不修禅？”我说：“我赞叹他是真的。我为什么不修禅？我没有那个条件。禅比净高啊！禅要清净心呐、啊。我烦恼没放下，业障没消除啊，我哪有条件修禅？我赞叹他是应该。”啊，应当赞叹！啊，古人说的，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大家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了。不能互相毁谤啊，互相轻视，互相毁谤，佛法就消灭了。啊，我们看《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没有看到一个人毁谤。彼此都是赞叹。那修学法门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根性不一样。像在大学念书，很多科系，你选的科系，他选的不一样嘛。那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嘛，个人有个人的欢喜嘛，个人的缘分不相同嘛。所以佛应一切众生的机缘开无量法门。啊，我们修学哪个法门？自己的选择，自己无能选，没有能力选择，一样一样就试，啊，去尝试一下，啊，我走的是这条路啊，啊，早年你看讲经，啊，什么人请我讲经，我就完全顺从，啊，所以讲了几十种经论。啊，我对净土不相信啊！啊，阐明法师劝我修净土，我对他尊敬，对他感激，我没有修。李老师，我跟学经教，跟他10年，他劝我修净土，我也没修。我对于经教有兴趣，啊，对于华严《法华论言》是特别有兴趣，啊，曾经发愿这一生弘扬《华严经》，我讲过2次，都没讲完，讲了一半，花的时间。2次差不多30年，啊，这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根据我过去的经验，需要20000个小时，一天讲2个小时，啊， 一天讲两个小时，要两万天呐、啊；一天讲四个小时，要一万天呐、啊。我愿意讲啊，谁听呢？没人听啊，太长了。啊，可是我因为讲这些经，才相信净土。啊，如果不讲这些经啊，我对于信徒净土没信心。啊，就因为讲华严，讲楞严。这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啊，普贤菩萨的修行。观音菩萨的慈悲，这最敬仰的，这些人修什么法？啊，看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文殊普贤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才圆满成就的。这一看都呆了。华严经幕后啊，第四十卷幕后，善财童子参法最后的一个善知识，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圆满。怎么圆满的？到极乐世界去。我这才开始相信净土，才对于把净土经论找过来，细细的来看，啊，越看越有道理，越看越起惑起，根性。我修这个有把握，我修华严，华严三昧没有把握，啊，我修楞严，楞严大定没有把握。真的一点不假，我修净土啊，念佛三昧有把握啊，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我这就放心了。我把其他的统统放下，都喜欢。这怎么办呢？时间不够用，来不及啊。我先到极乐世界，先求得无量寿，然后我再慢慢学，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我都要学，我都要把它学通、学彻底。为什么？我有无量的寿命，无量的时间来得及啊！如果不到极乐世界，一样都搞不成功。那就变成梦想了。所以这个账啊，要把它算清楚啊，不能算错了。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不是去享乐的，是去学佛法的。无量法门一定在极乐世界成就。我要走这个近路，走这个有把握的路，先找到净土。找到净土，那就快。道理在此地，所以我相信净土，花三十年的时间。我相信佛法，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的三个月的时间，我真正认识佛法。可是，真正让我修净土，三十年。我相信佛说，祖师大德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所以一般人不相信的，我点头，应当不相信。为什么难信啊？哪有那么容易你就相信啊？我搞了三十年才相信，你哪有那么快就相信了？ 难行之法，啊，难行能行，难行能行，这真是智慧。所以晚年一生流浪啊，没有一定的住处啊，啊，一生流浪几十年了，啊，还有一个安慰自己的，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啊，一生过流浪僧。我跟他老人家学，所以也是一生流浪。啊，到晚年了，啊，回到香港，香港同修送我一个小房子，可以说呢，一个小茅棚。不过这个茅棚啊，不是茅草盖的，啊，还是砖瓦盖的，很小。啊，我不知道泰国算面积是怎么个算法的。啊，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统治，这个土地面积是尺英尺，啊，平方英尺。我的小房子只有400个平方英尺，很小啊，400平方英尺。诸位如果到过英国，你要到英国农村去看看，英国农村那个房屋，我现在住的房屋跟他们那个一样大，小茅棚。啊，这个小茅棚有意思啊！啊，为什么呢？不要流浪了，啊，不要流浪了，我就不要随别人的缘，人家要我讲什么，我都讲什么，不流浪随自己的缘，随自己的缘，那怎么个做法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华严经》。放下了不讲，我晚年就讲这一部汇集本，啊，讲黄念老的集注，啊，一年讲一遍，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1200个小时，这一遍。啊，我能活几年就讲几遍，一年一遍，其他的统统不讲。啊，目标呢？目标就是我求生极乐世界。我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一切统统放下。啊，国内国外所有一些活动不参加了，真正找到我在摄影棚里头录个20分钟的光碟，在大会上播放一下，啊啊，祝福祝福大家，不去了，啊，除非关系到整个世界安全福祉，这个无悔。出来一下，如果与这个不相干，我不出来。啊，心要定下来，啊，不能再走了，啊，一定要定下来，啊，尤其是，下莲老没见过面。缘很深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我们遇到一见如故啊，啊，6年辛辛苦苦 做这么好的一个柱子，如果没有人去学它，很可惜。这部经，这个注解，决定能度众生，啊，决定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不必再搞其他的，啊，我要给他宣传，啊，怎么个宣传？天天讲解，天天学习，天天读诵，啊，我每天读诵这个集注4个小时。啊，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4个小时，啊，这是我日常功课。除这个之外，拜佛、念佛、其乐无穷啊！啊，法喜充满了、啊，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方东梅先生告诉的话，真话不是假话啊。所以我每天拜佛拜老师啊，我看有个小照片放在这里，我的老师的照片啊，不忘师恩，没有遇到这几位老师，可能我早就不在世间了。啊，我相信命运，我的寿命只有45岁，到今年已经延长42年。我这个寿命是延长的，啊，我没有求延长寿，自然延长。啊，这一生全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照顾，我一点都不操心。啊，这个是张文佳大师教我的。楞严经上说：“以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啊，我们把身体、时间、智慧，奉献给佛法，奉献给众生，我自己所有一切佛菩萨照顾啊，我不操一点心啊，不会为自己想一桩事情，我没事，佛菩萨都替我照顾好了啊，这多快乐啊！我只把我这份做好，佛菩萨把他的一份做好啊，我们就快乐无比啊！真相信，真放下啊，应该有的自然就来啊，不应该有的求也求不到啊！所以这就是说，有缘众生啊，对西方极乐世界。能信、能愿、能念佛，都叫有缘众生。啊，这个法门稀有难逢。纵然曾经造了无逆十恶、阿鼻地狱的罪业，只要能够忏悔，能认错。啊，后不再造，我从现在起，我信愿持名，个个都能往生。这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不能修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人修这个法门呢会不成就。啊，除非你自己不如法，不如法就是不信、不愿。不肯念佛啊，这种人就不能往生啊。真愿、真信、真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造极重罪业，回报三宝、回报大乘，通通能往生。 啊，的确，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微妙法门呐、啊，到哪里去找啊？啊，真的是回头是岸。专心想念，这个里头最重要是专，要专心。世尊在《大小乘经》里头都给我们说过，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把心专在一个地方，那个能量不可思议。这是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啊！他举了个例子，这个能量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地球上这些小灾小难当然更容易解决。只要你能至心一处，你就有这个能量啊！就专心想念了，想不要打妄想，打妄想是造六道轮回业，专想阿弥陀佛啊！不要想别的，专想西方极乐世界啊！把这个心想集中到这个地方。专称名号，希望名号念念不间断。啊，自能啊，能于自心见佛来也。这是这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感应道交是自然现象。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所以他起感应道交作用。我们起这个心感呢，是有念，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我们起这个念头。那佛应呢？佛应是不起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应。这个道理我们要懂，然后我们就相信。啊，我们对这个没有怀疑了。啊，譬如说，我们照镜子。我们把镜子，我们起心动念，镜子里面就现象，那个像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啊！啊，诸佛菩萨的印就跟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确实没有起心，没动念。啊，然后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世心八相成道，住在这个世间八十年，讲经教学四十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告诉诸位，没有。他如果起心动念，他就不是佛，是菩萨。他要有分别，那他是阿罗汉，又降级了。他要有执着，他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那我们在他心目当中，我们是感，他是应。 我们有意，他无意。有意什么？我们有阿赖耶，有妄心，他没有，完全是真心的反应。那么这一桩事情，我过去曾经引用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他做得很成功。现在在台湾南部有一些同学，以江本博士那套方法，自己也搞了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效果比江本那个还要高明。有进一步的，他们的机器设备现代化，江本那个已经成就了，江本博士的显微镜250倍，我去看过，现在高雄他们用的是500倍，看得更仔细，看得更大。那个是因，你看我们是感，水结晶是因，说明这个因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从这些科学实验就能够体会到那个因的不可思议。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地方念老也有比喻，佛身湛然常寂，这是佛的法身，法身没有相，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众生皆佛来也，阿弥陀佛来迎接我。这是感应现前。为什么？法身离体，遍一切处。我们这有，都在法身里头。因为它没有现象，我们六根缘不到它。它不是物质，我们眼耳鼻舌身缘不到。它不是精神，不是念头，所以我们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也缘不到。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他能现一切相。我们想佛他就现佛相，我们想菩萨他就现菩萨相。念佛是这个道理，人死了之后到三恶道就投胎也是这个道理。那为什么？是为什么会到三恶道？这个人贪心很重，一天到晚就是贪，贪财、贪名、贪色，死的时候还在贪，贪恶鬼相现前，嗔恨地狱相现前，愚痴畜生相现前，通通是自心感应现前，不是真有鬼来啊，不是真有地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佛菩萨也如是，一个道理，这才你把事实真相全搞清楚了，全搞明白了，搞明白之后就我专想阿弥陀佛，我别的都不想，临终阿弥陀佛现前，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如镜中行。非内非外，如梦中事，不由不。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话佛说的，也都是这个意思。是故，用名水清。水清呢，则月自来。池塘里面，水清没有 风浪，晚上月亮在水里头现影，啊，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的心清净，佛就现在心水之中。我们的心不清净，也现，不是佛现，是地狱恶鬼畜生现前，啊，也现在你浊水之中，都不是清水，浊水。啊，懂得这个道理，你做梦，晚上那个梦境，你就晓得了梦是怎么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心动，见就懂了。那不动呢？哎，见就不动。不动啊，是心体，是真如真性的心体。所以心起就见自性，明心见性，常常培养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真正修行。修行在哪里修？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叫真修啊！不是说经念的多啊，咒念的多，那没用处啊！啊，充其量的口善，比骂人好嘛？那不骂人，念阿弥陀佛。啊，好处就这么一点点。顺境、善运，啊，环境一切都好，称心如意，啊，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你也喜欢他，他们也尊重你，啊，在这个机缘分当中，修什么？不起贪念。换一句话说，你所修的是清净平等觉，这叫真功夫啊！啊，逆境，环境不好，障缘很多，干什么事情都麻烦，都不能称心如意。啊，遇到的人都是恶人，啊，都是回报你、侮辱你的、陷害你。障碍你的遇到这，啊，修什么？没有怨恨，啊，顺境里面不起贪念，逆境里头、恶缘里头不起怨恨，始终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功夫。也就是说，你有一天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说得好啊：“若能转境，则同如来。”你不被境界转，你就能转境界，能转境界就是如来，就是佛了。我们得学这个本事啊！啊，为什么？因为境缘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想到这个，你对佛才佩服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善缘、顺境，那是做美梦；啊，恶缘、逆境是做恶梦。美梦、恶梦，统统都是梦，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叫你不要染着，不要受它影响。这叫真修行啊！所以看破放下了啊！我这个年轻时候啊，我遇到佛法晚，26岁才遇到啊。要不是方东美先生，我这一生与佛就没有缘，与佛无缘，与宗教就没有缘。 这真的啊，遇到这么一个人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所以我大概是学佛很少啊，不是从宗教去相信佛的，我是从哲学里面进入门啊。我学佛是把经典当作高等哲学来研究，是从这入门啊。入门之后慢慢逐渐逐渐都了解，了解到所有宗教所有的学派啊，即使是敌对的还是圆融。敌对的是什么？你没把它搞清楚，你搞清楚了敌对找不到，为什么？通通是自信里面变现出来的，哪有对立？不可能的，对立是你不清楚，你误会，误会当中产生的对立，明白了对立就化解了啊。所以觉这一个字不得了啊，这作用太大了，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智慧现前，你会认识，你会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将关系搞清楚了啊。一体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真正的爱啊。所以我们从佛法里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明白了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什么？五伦里头的第一句，父子有亲，那个亲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自信的根啊。佛法也是把这个根找出来，但是佛法不叫他亲爱，佛法叫他做慈悲。慈悲就是亲爱，这个里头没有任何条件。那为什么？它是自体，啊，是真心，真心的核心就是亲爱。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到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亲爱。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呢，这佛菩萨了。其实佛菩萨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呐。啊，我们能把这种亲爱发挖掘出来，发扬光大，这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啊，佛菩萨的教育不是别的，就是教这桩事情。啊，你成佛了，你会跟他一样的爱一切众生。啊，看到众生有苦难，你自自然然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众生在迷，你会想种种方法帮助他求，帮助他回头。啊，绝对没有一丝毫叫你要报恩的事，没有念头。啊，是自己本分事情啊，我们才知道佛教教育的真正的意义啊。这个时候对他五体投地，真佩服啊！啊，才晓得宇宙之间只有这样的真。真中之真，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一部难得的著作啊，诸位不要问我心里常常想着，下联句决定是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做出来啊。黄念祖 那至少要是等觉菩萨才来的，不是凡人的，凡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那84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就是去找他。见面之后，到他家里去访问，他住那个房子很小，大概跟我现在的香港小茅棚差不多大。一个房间，一张书桌，堆着一大堆参考资料。我问他，这些书你到哪里找来的？怎么找得这么齐全？佛菩萨加持的，人到哪里去找啊？你真有这个感应，佛菩萨就给你送来。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群书之要》，唐太宗做的，我没看见过，我晓得有这个。我常常放在心上念着，讲经的时候偶然说了一下，居然就有同学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我以为这个书已经失传了，找不到，找到两本寄给我，我一打开，如获至宝啊！为什么？这两样东西发现，国学之要。群书之要，这两种就发现了，我们国家有救了，世界有救了。汤恩比说的话会兑现。对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界里头了解最透彻。最清楚的无过于汤恩比博士，英国人。他知道这个世界病根在哪里，他懂得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法就是孔孟修书，大乘佛法。汤恩比开的处方。可是大乘跟孔孟学术从哪里学起？能不能有个具体方便的教科书？群书之要就是唐太宗编的。感应不可思议。我们得到这部书，迫不及待，赶快翻译，心意也完透。国学之要也译也完透，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这个书就保全，不会再失传。我们做这个工作，但是都要有人去学习。材料有了，这就找人学习。找年轻人，要发个狠心。这个狠心，中国人要向外国人学。中国人现在在这一方面不如外国人。学什么呢？学文言文，因为这些古籍全是文言文写的。你要让懂得文言文，把它翻成白话文再供养你，那不是味道啊，就好像吃东西，我在口里都嚼烂了，吐出来再给你吃， 你尝不到原味。那原味一定要学文言文，文言文难不难？不难。啊，30年前，我在台湾，美国有个学生，跟台湾是交换学生，台湾大学的，啊，他学华严经。正好我在特别讲华严经，他找到我了，啊，在我图书馆住了4个月，啊，他家在纽约，他能看得懂华严经，能看得懂清凉大师的注解。我问他，你学中国文言文学多久？3年。我们佩服啊，3年就有这个能力。2005年、2006年，我2次到伦敦去访问，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这3个学校，欧洲汉学系这个汉学院的中心。啊，我跟这些汉学院的学生交流，给他们的教授座谈，我问这些学生，啊，学生告诉我，其中有一个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问他，《无量寿经》中文本有9种不同的版本。你用哪一种？他用下联学会几本，很了不起啊！啊，我问他们，你们学文言文学了多久？3年，不难啊。那中国人为什么不在看这个呢？看到文言文吓坏了，不敢碰它。那外国人敢碰他，3年他就学会了。我们不敢碰他，啊，他们是没有丝毫中文这个底蕴，3年就学得那么好。我们中国人要学，顶多2年。啊，如果真正发狠心的人，我相信1年就行。发不了这个狠心，不肯干。狠心决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1年的时间，360天，每一天能够用上10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1年成功。啊，就不肯干。啊，学文言文的方法，实在讲很简单。把字、读音、查字典，把它查清楚、查明白，词什么意思查清楚，然后把这个文背诵，啊，真正发现3天背一篇古文，不是难事情。啊，3天背一篇，啊，设法宽松一点，1个星期背一篇，1年也可以背50篇的。有50篇古文的基础，就有能力阅读；有100篇的基础，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不是难事情。老祖宗对于后世的子孙爱护备至，绝对不会给困难东西给你， 啊，一定是最简单、最容易，让你学起来很容易成就。这是真的，祖宗真的爱后世子孙呐、啊，后世子孙不孝顺，不听话了，啊，排斥老祖宗，反对老祖宗，那就今天灾难了。灾难是什么？老祖宗对子孙的惩罚，不孝子孙对的惩罚，但是不会要他命。那为什么？他还是爱他，还是舍不得把他打死，所以还是爱他。那不一样啊！啊，所以现在我们在接受惩罚，回头是岸。老祖宗太伟大了，我们都不认识，英国唐恩比认识啊，唐恩比告诉我老祖宗伟大，能救全世界啊，除这个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啊，就唯有孔孟学说大乘佛。这个错了，错得太离谱了，所以这次的惩罚会很严重。啊，幕后这一句，所谓感应道教难思议也，啊，确实是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又稀语言中朝啊，游戏大师，凡是见佛，须论感应。这些修佛的人，如果有见佛，见佛通通是属于感应。啊，感有形感，有敏感。啊，敏感自己不知道。圆成熟，佛先生啊，显感是你有求于佛菩萨，哎，佛菩萨真来了，这很明显啊。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明应，敏感显应，感应四句。啊，这个很多同学都学得很熟啊。若贫居参禅，或修空观参禅，修空观，他的境界清净，一法不离。说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啊，寂中扫荡，佛亦不离，苟有所见，悉为魔境。就参禅的人见佛，啊，修空观的人见佛，那全是魔境，那绝对不是佛，魔现前啊，或用功显著，这是属于敏感，没求幸福自信，一须观空啊，佛身之着相，这是为什么？佛不常常现象，佛常常现象，你着相，一着相你就着魔了。换一句话说，佛不能现象给你看，现象你受不了，你没有这个定力，没有这个智慧，你着相自以为不得了，我功夫不错了，看我都见佛了，你们都修行不如我，啊，功高我慢全去了， 这就是说你不具备见佛的条件啊。什么样条件具备见佛呢？传记里头记载，慧远大师啊，中国净土宗第一个住持，东晋时代啊，大概是公元50世纪的时候，啊，这是中国第一个莲社，他领导的，一共是123个人，在庐山，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123个人通通成就，真的个个往生，没有一个漏掉，这不可思议。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啊，在山上修行，先后见过3次佛。阿弥陀佛，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这叫有条件，有条件见佛啊！你这一见一次，到处宣扬不得了，我功夫不错，我都见佛的啊！你们比我差远了啊！这是烦恼现前，这不是智慧。员工第4次见佛，告诉大家，缘成熟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今天佛又现身给我看，啊，真宗。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佛跟魔的区别。啊，见佛见魔，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魔也是佛。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佛也是魔。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是佛是魔。是我们自信变的清净心，不动的心所现的是佛啊，心才有动，才有执着，全是魔境。佛慈悲啊，知道我们功夫不够啊，啊，怕我们堕入魔境的不屑。道理在此地静寂念佛啊，这念佛人求生极乐，临终见佛，此因妙感。那我们念佛人一生所求的未免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也不能不急啊，要把这个心呢调在中道上啊。我求生极乐世界，我也不是想马上就想死，不是这个念头，一切随缘，最好的呢是把这桩事情付托给阿弥陀佛，自己不管，什么时候该去佛就来接引我啊，该留的时候那佛就我就留，再多留几天，多留几天也不妨啊，早一点去也欢喜，一切都随缘，缘在佛来接啊，不在我，这个很自在啊。啊，心里面有决定的信心，有决定的把握，没有丝毫怀疑。 啊，这就是真念佛人呐、啊。底下这一句，从理上讲，佛有生佛本是一体，生是众生，我是众生，佛是阿弥陀佛，我跟阿弥陀佛本来是一体。正因为本来是一体，所以感应道交法而如是。如果不是一体，这就讲不通了。不但跟阿弥陀佛是一体，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九法界一切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是一体。这个道理很深，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啊，深入经藏，慢慢对这个事情就承认了，就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啊，感应道交就是这个道理显现出来。它是自然的啊，所以法而如是，法而自然中的自然啊，一丝毫勉强都没有，法本来如是。说若不明此，妄论邪谈，不为自障，亦今已障人。于此法门大成罪过啊，你要不深入经藏，对这个法门透彻了解，你去批评它啊，你去谈论它啊，你的见解、你的言论不切实际，全说错了啊，不但你自己障碍自己，你不能够念佛，不能往生，你也障碍别人。为什么？别人听你的误以为真啊，就不接触这个法门。这个要负因果责任啊，无论干什么事情，你要批评，或者是你赞叹，一定要把它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有资格开口。如果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开口便错，动念皆拐”，你全盘错了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碰到一桩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在台中，住在慈光图书馆。有一天早晨，啊，有个客人来，因为阅览室来看书的，啊，看报纸杂志的很多，啊，有一个是基督教徒。他这个教堂距离我们图书馆不远，走路大概五分钟。啊，到我这儿来了，看到我口音安徽人，他是安徽人，那老乡，啊，基督教徒。啊，这老乡碰到老乡了，难得了。啊，他这个东西也不看了，啊，就给我谈信教。啊，赞叹基督教，啊，上帝爱人，批评佛教，把佛教批评得一文不值。啊，我在那里恭恭敬敬地听，他没说就点头，啊，我都在点头。讲了两个重点，我这么点两个重点。啊， 别人看到我这个态度，觉得我怎么这么无能，跟人家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两个钟点，快到吃午饭，我泡了一杯茶供养我就向他请教。我说，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是不是先要把文章看看，然后再批评？那当然的。我说，你批评佛教，我很赞成。你能把佛教批驳的倒了，你救了多少人呐？你的功德多大了？他得意洋洋啊。我说，佛经有没有看过？没看过。我们图书馆每个星期三老师在讲经，有没有来听过？没有来听过。我说你胆子很大了，还有很多人在旁听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笑话你？满脸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们的朋友以后告诉我，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一招。我说我看他，他真的一窍不通，在胡说八道，让他发足了，再打他一棒，会把他打醒。他没有发足，别痛苦的，让他发。所以他一直讲，我就一直点头。所以这个人还算不错。第二天，带他这个教堂的神父来看我，态度就不一样，很有礼貌了。所以就怕胡说八道啊，强不知以为知。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这一生不敢这样干法了。小时候要这样说话的时候，老人就要骂你，责备你了，处罚你了。所以我跟宗教往来，我一定先去读他们的经典。我对他有认识，对他了解，我们才接触。接触大家欢喜，我懂得你的东西，我不外行啊。我在新加坡讲过《古兰经》，讲过《玫瑰经》，《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我那套《玫瑰经》的光碟。现在在天主教很流行，很多人在听。我到北京去，我还把这个东西送给傅铁山，傅铁山给我是老朋友，非常投缘。所以是中国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不知人，不能讲话了；知人不知己，也不能讲话了。现在的佛门弟子，对于自己的教理要不通，你怎么能够跟其他宗教交流交往？全搞通了之后怎么样？是一桩事情。所有宗教，你展开经典，80%是通的，20%是不一样。不一样什么呢？生活方式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居住环境不一样，那造成。宗教里头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的。总的只一个字，爱。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思想，它怎么不能团结？当然可能了。这是有掌握这个中心的。我们最初想跟宗教往来，总还要有辩论，总还有难的事情不是那么就简单解决的。我这十几年来，一个障碍都没碰到。确实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宗教，不同的族群，同一个根，就在这个地球上 也是同游客。啊，以后随着这个地壳的变化，啊，分散在各方，啊，根本相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那么，讲经说听功德回向啊，变法界虚空界，设法刹土微尘法界，一切众念闻经觉悟，戒息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啊，以此功德回向太古国王、皇后、正宫、康泰、国运、长隆，回向道场所有的同修大德，福慧增长，一切如意。好，谢谢大家。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770页，啊，770页，第7行，啊，从第7行，偶一。要解云，从这看起，啊，欧耶大师《弥陀经要解》里面说，设万意图，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物。我们先看这一句，佛在《弥陀经》在这个经上啊，都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在哪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故10万亿佛国土，这个距离就相当遥远了。一个佛国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用今天科学家的话说，一个大千世界是10万亿个银河系，啊，10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一尊佛他教化的地区，这么大的范围。这个范围是最小的单位啊，有一些诸佛法缘殊胜，他教化地区有2个大千世界，有3个大千世界，甚至有10个大千世界，啊，大小并不一样。像我们地球上的国家，有的国家幅员很大，人口很多；有的国家了，领土很小，人口也少。 啊，并不完全相等。诸佛刹土亦复如是，啊，也是这样情形。那么这些情形原因在哪里呢？总是在菩萨修行的时候，心量大小，跟众生结缘广狭，到成佛时候，这个果报啊就现前了。业因果报啊，丝毫不爽，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从理上讲，决定是平等的；从事上讲，不平等，不一样。啊，事有千差万别，理无二致啊！啊，理是一个理。那么这个地方呢，偶耶大师跟我们讲理，涉万一土，这是说，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的距离，啊，这么遥远。从理上讲呢，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这就说明，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事实真相，佛学名词里头叫做诸法实相。诸法是一切法，实是真实。真实的相啊，真实相实际上讲就是自信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佛法没传到中国来，老祖宗就知道人心本善啊，这一句话先秦注子说的。佛教是汉朝时候才真正传到中国来。啊，所以我们老祖宗有智慧。啊，不亚于佛陀。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中国人称贤人，印度人称菩萨。名称不一样，含义是相同的。啊，印度称阿罗汉，中国人称君子。为什么我们不把佛菩萨阿罗汉翻成圣贤君子啊，是很接近很相似，可是标准不一样啊，所以依旧用音译再加以解释。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汤恩比的话说得很正确，说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啊，传到中国，中国全盘接受了，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这话是真的。啊，用佛经所说的原理原则来解释儒的经典，解释道的经典，可以把儒跟道提升到跟大乘佛法相同的境界。啊，但是这个里头有最重要的，佛要断烦恼。儒讲无烦恼。烦恼有，叫傲不可长， 承认傲慢是有，但是不要再增长，啊，扶住就好。佛法不行，佛法要断掉。啊，不同地方就在此地。啊，可是，在大乘佛法里头，理上真断了，事上呢还带着有这个习气。为什么？这种习气好办事啊。啊，一发脾气，事就办好了，管用啊！啊，但是这个什么，这就同舞台表演一样，不是真的。啊，办事需要，那就得用，活活泼泼，这大乘法的殊胜之处，它一点不呆板，啊，该用什么，它就用什么。啊，可是真正的断惑正真之后，运用无妨啊，这是真实智慧啊。如果自己没有真正契入这个境界啊，学佛菩萨那样做，那是有罪过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初学佛的时候就跟儒家一样，儒要是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啊，因果感应没有了，道就没有了，佛家讲的十善业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扎根教育，根要扎得牢，根要扎得坚固啊。什么时候扎根呢？婴儿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很难啊，我们没有从扎根学起啊，幼儿园，总得五六岁的上学，五六岁他已经根就坏掉了。这一点，现在虽然没有了，不能不知道。知道，我们还有方法补救；不知道，那就灭亡了。啊，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5年前，我在澳洲，南昆大送我一个博士学位。啊，校长请我吃饭，陪同的有几位教授，啊，有一位是教务长，他告诉我一桩事情，这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他说，二战之前，欧洲有一些专家学者，很认真研究一个课题，世界上4个古文明，3个都消失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中国还没消失。研究这个课题，最后的结论，当然，这可能是中国人呢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我听了之后告诉他，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啊，中国这个族群，这个社会，从秦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还维持统一大一统。这是外国人非常羡慕的。 啊，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能做到。啊，什么原因？教育，确确实实是重视家庭教育，但是中国的家现在没有了。啊，中国的家是大家庭。啊，你展开家谱看看，五代同堂，不分家的。所以中国的家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啊，它是团体的。你这一个家，到现在中国乡村里头，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是李村，那个是张村，从前那个村就是一家人。啊，我这个年龄还看到过。啊，我小时候，我自己的家已经败了。啊，真叫家破人亡啊！啊，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也没有给我说过。啊，我也没去查问过这个事情。从我记事。家就没有了。啊，我们住在姑母，啊，我母亲的姐姐，啊，住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我看到了，他那个村子，我的姑父，他们兄弟十个人，没分家。啊，那个时候，家已经衰了。大概上上下下还有100多人，啊，应该有150-160个人。啊，那么中国读过小说的人，可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就是描写一个家庭。啊，通常一个家庭人口大概是300人左右。人丁兴旺啊，有6-700人，甚至到7-8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生活在一起，要没有规矩，要没有组织，那家就乱了。所以这家了，它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这四个东西撑住这一个家了。家治好了，所以中国人讲齐家治国，你有齐家的能力，你就有治国的能力。啊，因为国跟家差不多，家是国的缩小，国呢是家的放大。啊，同一个道理，能齐家就能治国。啊，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庭自己负责。啊，过家了。用玄学，用这个考试的方法，啊，考选的方法，提拔人才，啊，那就是现在所说的政府的公务人员，啊，这个国家体系里头啊，各国各级领导干部。啊，选拔出来之后，国家培养，啊，国子监，等于是国立的大学，啊，是培养干部的，像现在的党校一样。五代同堂，六代同堂，在过去常常见的，所以教育。家负责人，养老家负责人，啊，这大家庭跟现在小家庭比较啊，大家庭好啊，人心定，为什么？它有保障。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后面支持的就是你的家，你有困难，家帮助你解决，啊，这是最可靠的，最忠实的。啊，年岁大了，不从事工作了，叫落叶归根， 回到老家去养老，享受啊天伦之乐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两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家庭非常羡慕，非常向往，但是不可能再恢复了。那么中国这个家，对于这个族群，绵延几千年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就太大了。让我们联想到，古时候各种行业，中国人所谓360行，哪一行是大家最羡慕的、最向往的呢？那就是做官。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人向往呢？做官呢，地位很高。这大家尊敬你，待遇也不错，没有事情做，为什么呢？人人是好人，家把人都教好了，家都把子弟教好了，好人做好事，没有做坏事的，所以事事是好事。这个做官的人呢，没有什么案子办的。特别是太平盛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四库全书·集部》那些文章，应该一半以上都是做官人写的。他没事情干，在家里写文章、写诗、写词，清高啊！所以人都想读书，都想将来从政，最轻松愉快。现在这个时间颠倒了，现在时间各行各业，哪个行业最苦啊？做官的最苦。为什么呢？办不完的案子，这都是真的，办不完的案子。监狱里头人都坐满，人满为患，跟从前恰恰颠倒。原因我们很清楚。过去的人被家学教好了，家学就是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家长负责，请老师那种礼节，现在没人知道了。当家做主的大概都是曾祖父这一代人。高祖父不管事了，年岁太大了。曾祖父管事，当家做主，为子弟聘请老师，一定选择这个地方的人，真正有学问、有德行，而且懂得教学这些方法。请老师的时候。家里面这些家长，老师请到家里来，这行大礼呀，三跪九叩首啊。家里面这些子弟看到父亲、祖父、曾祖父对待老师都三跪九叩首，这还能不听话吗？老师接受这一家人长辈这样重的礼节，把子孙付托给他，他要不认真的教，怎么能对得起这个家族？所以老师宁愿不教自己的儿女，要把学生教好，学生教好，他的儿女后代就有人照顾了，为什么呢？古时候真的不是假的，师徒如父子，师生的关系 跟父子关系没有两样啊，老师的子女跟自己兄弟姐妹一样，他要有困难，一生没有任何条件要照顾他，所以老师有好学生，他的后代有保障了。他尽心尽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古时候那个家好啊，中国这个族群能够绵延这么久。啊，每一个朝代政权建立之后，5年治理作用，一切都上轨道了。啊，这是我们在25史里头看到的呀。啊，这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有这样完美的文化。我们怎样保存，怎样继续把它发扬光大，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我想了很久啊，啊，传统血缘族群的家不能再恢复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企业家，企业家，哎，听多了，我在这动了个念头了，企业能不能把中国传统的家道、家规、家学、家业继承下来？那么中国这个社会至少还有千年盛世。啊，以前靠血缘、亲情，现在要讲道义。啊，因为我们不同的血缘，不同的姓氏，啊，参与这一个企业团体，啊，企业的老板是大家长，啊，企业要有子弟学校，照顾所有员工的小孩，啊，从幼稚园到研究所。办这个一条龙的学校，企业来办，啊，收自己员工子弟，啊，外面也可以来参与。企业养老，啊，企业有安养院，啊，员工老了，退休了，公司养他，还他有父亲，有祖父，他这个家族通通都养。这样就能把中国传统的家再恢复起来，啊，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在中国先有这么一个本样子，啊，然后慢慢扩展，大家觉得这个是好，啊，有个十几二十个样子。会影响到全国，社会也能长治久安呐！啊，这是一个理念，一个想法。也有同学在发现，我把这个事情付托给北京的胡晓林居士，他经营一个规模不太大的企业，我希望他能做到。他已经做了3年了，啊，5年了，今年5年了，业绩很不错。啊，如果他能够继续不断，20年、30年之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因为家庭子弟学校，家长 都希望子弟成才，都希望他有德行，有学问，有爱心，来继续经营这个事业，继续把这个事业扩展，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给企业界做一个好榜样，用这种方法，中国过去这个家，它的精神，它的文化是非常完美的，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一句话，他在三民主义好像民族主义第四讲里头说的，他说外国人比我们优越的就是机器，除机器之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中国。这个话是正确的，尤其是哲学、政治，文学、艺术，都不如中国。我们学外国，就学机器这一方面就可以了。可惜孙先生走得太早了。他也能多活20年，中国可能没有这么多灾难。60出头就走了。佛法是向上一种，这是禅宗的话。我们用现在话，它走向最高峰。那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科学与哲学。方东梅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是哲学。我从这个门进来的。学了61年了。现在知道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特别是最近30年，量子力学的成就，所发现的全是佛经上所说的，就像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涉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呀，一心性本无外故。”这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宇宙的奥秘。宇宙从哪里来的？宇宙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心性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今天哲学里头讲本体，一直都没有说明白。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已经发现了。讲到经典里面所说的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宇宙的起源。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现在科学家称为能量。第二个是转向。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意念，这个念头。 意念。第三个是境界相，现在人说的物质现象。整个宇宙啊，就这三样东西：物质、意念、能量，就是三样东西。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所说的，被近代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法可以从宗教退出，变成高等科学、高等哲学。科学家虽然发现，这是我们很佩服。他们从物质下手，物质到底是什么？德国的普朗克一生研究这个东西。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那么他们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方法相同。就是分析物质，分析到最后80年前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那么这80年的努力不断在分析，分析成为粒子、夸克，到最近的30年，80年代，发现微中子。微中子，也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物质的最小单位了。佛经上叫它做零虚尘，就是它不能再分。它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但科学家不死心啊，微中子再分，这一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分析出来是什么？原来是意念的波动现象。这个发现是划时代的发现。过去科学家把这一切物分为两份，心理、物理。科学呢，多半是研究物理。这一发现之后啊，知道物质、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物从哪里来？物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这是最近科学家的报告。说我们这400多年的科学研究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心跟物分开了。分成两份的，这个二分法错误。现在终于搞明白了，心跟物是一，不是二。而且是什么呢？物质是心理变现的。换一句话说，心、念头能控制物质现象。这是科学的大发现，是科学的一个大的革命。这个发现说明人 可以控制自己的健康长寿。用什么？用意念。正确的意念就健康长寿。邪恶的意念就带来病毒。邪恶，佛说了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这是错误的呀。这种意念呢，会带给你疾病呢，带给你不是健康啊。如果我们生病了，这个五毒，在佛法叫五毒，贪嗔痴慢疑，在中医上讲，对应我们五脏六腑。那佛说的呢，除了对自己五脏六腑之外，还应对我们居住的环境。楞严经上佛说的，贪心感应外面的环境是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像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现在统统讲物理。到近代粒子量子力学才讲心理。物理我们无可奈何。心理了就有办法了。愚痴感应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怀疑说自信心没有了。对应自己的身体就是你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对应外面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科学家今天发现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地球灾难能不能化解？能。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地球上居民真正能救，能断恶修善，能改邪归正，能端正心念。他说2012玛雅灾难预言就可以化解，提出以心控物。这心念头能控制物质的世界，他理论依据找到了。这个发现佛在3000年前大乘经上常讲啊。1400年前大唐盛世，天台山智者大师，这是天台宗的最重要的一个祖师。他教人修行的方法，设成之观。第一观里面教我们观不思议境界。也是说了，大乘讲整个法界，佛家讲法界，就是我们现在讲宇宙。将宇宙一切法分为两分，色心跟今天科学讲的一样的，色是物质现象，心就是意念的现象，就念头。那么他接着讲， 色由心生。啊，这一句话就是最近量子力学证明了物质现象是从意念生的。啊，最后有个总结，这现在科学家没有。总结是全体是心。啊，这他总结，这个总结佛在经上常说，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华严经上讲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就是心性，啊，不是意念。意念是从心性变现出来的，啊，它是意念，是物质的本体，真正的本体。啊，大乘经上讲的自性，讲的法性，名词讲了几十个。啊，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叫我们不要执着名词相，名词术语不是真。啊，它的作用是让你从这些名字上去体会到真实。啊，不能执着名字，不能执着言说。啊，讲求啊开悟，你要能悟入，悟是无法用言语来传授的，也不可以用心思去想象。心思想象到阿赖耶为止，啊，所以科学跟哲学它有局限性，这佛都说出来了。啊，宏观宇宙它能够看到宇宙的边际，微观世界今天讲量子力学它能够圆到阿赖耶的微观宇宙，啊，圆不到自性。为什么呢？自性没有现象，啊，三种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意念，就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三个都没有。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妙不可言呐。啊，怎样才能见性呢？大乘教上说，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怎么正法？自性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为什么不是的？因为你有障碍，你把你的自信啊障碍住了。这个障碍不是从外来的，是从你自己迷失了自信，完全是虚妄里头产生的，迷了，你迷了自信。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啊，眼见色，啊，眼的对象就叫做色，耳的对象就叫做音声，啊，鼻的对象是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起心动念了，这就错了。起心动念就迷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觉悟，你就不迷。啊，佛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但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啊，这是三大类的烦恼，这烦恼把我们自信障碍了。自信里头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所变现的是假的，不是真的。今天科学家讲出一句话，跟佛在大小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说万法皆空。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三种现象：物质、精神、自然现象。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三种现象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这确实是宇宙的奥秘呀。我们学了几十年，对佛经上这些话总有疑问呢。这个疑问没办法断呢。这佛讲呢，唯证方知，我们没有能力证得，也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三种烦恼障碍断掉。说的容易，做的太难了。能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吗？能不分别吗？能不执着吗？啊，果然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佛法里叫这叫成佛了，这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于读书不想看。啊，在中国明显的例子，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心地清净，人老实，孝顺母亲，父亲不在了，孝顺母亲，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樵夫，啊，砍柴卖柴的，偶尔听人家念《金刚经》，念经的是房子里面，他在窗外听到了。从前窗子是纸糊的，现在纸糊窗子没有了，啊，抗战时候有。纸糊的上窗子，所以里面念书，外面能听见。啊，他一听他就明白。啊，他念完之后，他就敲门进去，问念书的人念的什么东西。啊，我听得很有味道，把听的东西讲给他听。这个念读经的人呢，非常讶异，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智慧，讲得这么好，这么透彻？啊，这个人也是真慷慨大方，一晓得他是樵夫，说你有这么高的天分，应该去亲近五祖。啊，弘忍大师，他你到他那去亲近他，啊，会对你有好处，但是他要养家了，一天不干活，一天不能生活。啊，这个人居然。拿了10两银子送给他，给他做安家费，啊，再找一些学佛的同参道友照顾他母亲，让你安心到黄梅去求法，啊，他就真去了，啊，跟那五祖见面，五祖就问他，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的？他说，我到这儿来是希望做佛的，大概五祖一生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他要做佛，这么大的口气啊！所以小的根性很利啊，让他到对方去做义工，做8个月，8个月在黄梅寺院有讲堂，一次经没听过，有禅堂，一支香没做过，啊，根本没去过。啊，每一天叫他干什么？舂米破柴。啊，厨房里面干这个苦工，干了8个月，最后六五祖传法传给他了。人人不服啊，所以传法完了之后，叫他赶快躲避起来，猎人队里躲了15年，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他才出来。啊，这个就是自信的，我们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他还能保持着他的天真，保持住他的本善，没有被污染，这个太难太难了。啊，慧能那一年24岁呀，啊，那么老实，啊，那么样的谦虚，对人恭敬。啊，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坛经》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不一定要读读说书。啊，真的与读书、识字没有关系，就是要真心。啊，不能用虚伪。啊，所以学佛，有人问从哪里入门？说老实话，要从不妄语你就入门了。你还有妄语的话，入不了门。佛菩萨来教你，你也得不到利益。啊，也就是佛法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用真心就相应了，你就懂了，你就会明白了。啊，用妄心，你没有办法。啊，今天呢，难就难此地，难在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找用真心的人？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老实、听话、真干。有这个条件，他就能入佛门，他能入圣贤之士。啊，真诚太重要了。啊，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德行，建立在真诚心流出，不是真诚心做不到啊！啊，所以对经教、儒释道三家都一样，决定不能怀疑。啊，所以跟学科学完全不一样。科学准许你怀疑，心性之学不能怀疑。啊，圣人的东西从真心流出，你用真心自然有感应，你用妄心， 就不能起感应。用妄心来学，所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真正智慧，一步经通了，步步都通了。佛法通了，世间所有法都通了，一通一切通了。为什么呢？全是自性变现的，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你要明心见性，哪有不同的道理啊？心性本无外，也无内，没有内外呀。那有内外就二分了，没有内外呀。所以天台大师总结全体实性这一句话真了不起啊。啊，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欧益大师底下这句话又说得好，你看，又仗自性之佛，佛力戒也。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是我自心变现出来的。这真的吗？真的。你要不相信，我问你，你有没有做过梦？有做过梦？梦里头那些境界从哪来的？念佛人常常享福，常常读经，对佛菩萨印象深了，哎，有时候做梦，梦到佛菩萨。啊，所以说梦由心想生呐。啊，心里喜欢什么，常常在梦中出现的。我天天想阿弥陀佛，梦中就出现阿弥陀佛了。真的阿弥陀佛来了，还是自性变的啊。经上讲的好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自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不但世间法没有，佛法也没有。啊，佛法是法，通通是自性变现的，没有两样。啊，自性变现的相有。那梦你不能说它没有，有梦，你不能说它真有。啊，那是什么？缘聚缘散。啊，所有一切法都这个现象，缘聚的时候现前，缘散的时候就没有了。不但永远不灭，我们自己是灵性是自己啊。灵魂跟灵性差不多，但是灵魂迷惑，他没觉悟，没觉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总在这个里头投胎啊，换身体。灵性知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可以超越啊，超越活动的空间就大了。整个宇宙是我们活动空间的，整个宇宙也是自己心性变现的。真的离开心性，无有一法。天台智者大师说，最后总结全体是心，这个心就是念头意念。啊，有念头就有现象产生，没有念头。就没有现象产生啊！这个念头怎么来的？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啊，念头是一念迷而不觉，这个理很深。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 因为没有原因，所以它是假。有原因，有因有果，那就不能说假了。啊，没有因呐，所以完全是个虚妄境界。《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有的说的有道理啊！啊，佛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这豁然大悟。啊，我们中国人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但是释迦他给我们做的榜样，他是知识分子，聪明好学。啊，他跟六祖慧能实现不一样，六祖慧能是个苦力，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释迦是参访参学，19岁离开家庭，印度是哲学之国，宗教之国，啊！但是无论是宗教是哲学，他们都重视禅定。禅定里头有境界，啊，禅定境界能够突破空间维次。啊，所以禅定里面所见的跟做梦不一样，梦是我们的自己意识变现出来的，禅定不是的。啊，禅定当中见的境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客观的事实。啊，它能突破空间维次，所以六道里面的状况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六道轮回是古婆罗门所说的。啊，你只要修四禅八定，你就能够见到。啊，那我们相信，啊，释迦这个王子聪明好学，他一定对四禅八定，他一定相当深入。啊，但是这些事情看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做学问的人，总是追根究底，这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肯定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三个问题在当时印度的学术没法子解答，印度宗教也不能解答。啊，印度的宗教最高到色界天，他出不去。啊，出不去的原因，把色界天当作是宇宙的源头。啊，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混沌初开，乾坤十地，啊，那是无色界天的状况。啊，所以道家我们知道他可以到那地方。啊，老子有一句话说，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呐，这个很了不起。啊，你看老子认为我的忧患是什么？因为有个身体，都没有身体多好啊，没有身体就是无色界天。啊，他与无色界天相应啊，色界天有身体啊，啊，但是没有欲望啊，对财色名食睡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很高，道德高超啊，啊，无色界天就更高了。他都出不了入道，不知道他那是迷的环境，没觉悟。啊，所以释迦高明，就是 他学了12年，放弃了，放弃参学，到毕波罗树下入定。他在这里开悟的，所以毕波罗树就有我们称它做菩提树。来纪念他，他在这个树下开悟。这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看他一生教学，你看他就非常合乎逻辑。开始教学叫小乘，12年，等于说什么？办小学。这12年着重什么？着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普世的教育，这教育管用啊！能帮助我们现在社会，这动乱的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去办小学。12年之后，接着讲方等，方等等于说初中，初级中学，提升了8年。中学8年之后再提升，这变成大学。讲般若22年，般若完全讲智慧，讲宇宙人生真相啊，也就是说万法皆空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为什么要这样讲？理事因果通通做详尽的说明。22年，这是大乘法最主要的一门功课。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那是研究所。如何将真实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家庭，应用在社会，应用在国家，应用在整个世界，这就真管用了。如果所学非所用，那个学它就没用处，别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所以我们看世尊一生49年，你看他办初级学校，办中级学校，办大学，办研究所，很清楚的，他是教育家了。现在把他搞成宗教的，这是非常非常委屈，这是错误。我们要是不识经方东美先生介绍，我们也误以为佛是宗教，佛是迷信，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去帮他。当年老师告诉我，真正的佛学不在寺庙了。我说为什么呢？寺庙没人学了。他给我讲，200年前。那个时候的出家人真的有学问有德行，他真懂，现在人不学了，所以那佛经哲学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这个指导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一条路子，在经典里头你能够深入经藏，你就得到真正的享受这个里头其乐无穷其入进去欲罢不能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晓得 自心之佛力戒也。啊，是不是真有阿弥陀佛？真有，真有是自心变现的。自他是一，不是二。你不能认为我心外还有佛，那就错了。啊，决定是自心变现的。这何难即生呢？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困难呢？极乐世界是我变现的，阿弥陀佛也是我变现的，跟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一样，我们现在这个银河系是自心变现的，离开自心没有这东西 啊所以真正明白之后，现在地球上出了麻烦了。麻烦从哪来的？不善的念头引起的啊。怎样化解呢？不善的念头放下，善的念头提起来，灾难就没有了。啊，最明显的是我们身体，身体哪里出了毛病？你想想，一定有不善的念头。这不善念头一改正，我们身体能量就恢复了。啊，病毒的细胞就恢复正常。身体如是啊，居住环境也如是，所以永远要记住，境随心转，这是佛法。佛法是觉悟的法方法，你觉悟了，境随心转。如果我们的是心被境界转，那你就迷了。就完全错了啊！啊，那么今天在迷啊，大家的心都被境界转啊，幸亏近代这一批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物质世界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意念可以控制物质啊，这挺新鲜的东西啊。啊，科学家称为现在称为他们叫前卫科学，还没有得到所有科学家的肯定，现在他们收集证据啊，来支持这个理论啊，这个收集的东西很多，资料相当丰富啊，我们一看我就完全接受，因为我们有大乘经教的基础，所说的跟佛讲的一样，没有佛经讲得清楚啊，所以它还有提升的空间。下面，这是大师的比喻，啊，欧耶大师，明朝末年人，出生在明朝，过世在清朝，就明末清初，啊，所以用这个比喻，如镜中啊，照数十层山水楼阁。层次宛然，是无远近啊，用这做比喻告诉我们，心性没有内外，没有远近，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啊，空间跟时间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相啊。这举这个比喻，我们用一面镜子啊，看镜子里面所照的啊， 即是从外面经文通通现在这里头，啊，看不出有缘尽，啊，层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镜子里头是无缘尽。一招俱了啊，见无先后啊，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急而常照，照而常急。说从事西方呢，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列极乐，也如是。十万亿佛国土，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啊！有没有呢？相上有，理上没有啊！距离虽然这么远，我一念想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啊，譬如我们在此地，在香港，想到美国洛杉矶，距离是10000多里呀、啊。我们想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景观，哎，在脑海里头，这个现象就浮出来了。啊，一念就到了，比光的速度都快呀、啊。啊，那么可见的意念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我们的本能确实是如是，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啊，为什么丧失掉了？我们起了烦恼，起了妄想，起了杂念。如果能够把烦恼妄想杂念统统放下，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所以慧能大师他的本事在哪里？就是能够把这些妄想杂念分别他能放下啊。他的放下是一时就放下了，叫顿时顿悟顿修顿证啊，所以它是个圆顿法门，圆是圆满，见性之后确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两句话是一般宗教对上帝对神的赞美啊，神未必是全知全能，但是一个见性的人真的是全知全能啊。其徒有福，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也如是啊。这是从悲愿而现的说法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发这个大愿啊，要帮助六道里头苦难众生，世界很大了，宇宙啊不可思议啊！这里头有聚有迷，迷的里面有染有净，染的里面有善有恶，很多很多的层次啊，不一样啊。 众生里头最苦的是六道。为什么？六道全迷呀。每一个佛国土里头都有六道。所以每一尊佛的教化区都有四土。这个四土常寂光是完全相同。常寂光是没有分的。一切诸佛都有常寂光土。这完全相同。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真的常住不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般若心经上所说的，中观论上所讲的，全是自性，讲的是自性，常寂光就是自性，常是永恒不变，即是清净，决定没有染污。纯净，光是光明，光明遍照啊，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啊，自信呢、这是真的，除这个之外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假象里面我们可以有受用，不能有占有，不能有控制。我们有起心动念想占有它，想控制它，这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要放下，你就得自在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陀，看花草树木，看山河大地，都是净土。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切入。基本的条件就是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听经不着言说相，读经不着文字相。无论是听，无论是读，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相是指什么呢？我们读了之后，有我的想法，有我的看法，那就是错误。为什么？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所说的、所做的、表现在外面，全是自信圆满的显露。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我们也都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看出来，你才能听懂，才能真搞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错了，起心动念看他听他的都变成常识，变成知识。不起心不动念，你所体会到的智慧不一样。那么佛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用清净心去面对它，用真诚心面对它，不能有自己的意思。所以极乐世界唯心所现。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也是自心所现的。 这世界到底有没有呢？有。为什么是有？我们心变现的。记住，佛在大乘经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极乐世界，就有极乐世界。啊，想佛就有，想阿弥陀佛就有阿弥陀佛，就跟他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个无线电的发射台，我们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收到了。不仅他能收到，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通通有能力收到我们的念头。所以决定不可以说我的念头没有人知道，错误的。甚至于念头你自己不晓得，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佛菩萨全收到。啊，那我们身体现象，身体健康状况，身体是物质，物质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佛经上讲的过去没听懂啊，现在科学一验证了，我一对明白了，每一个细胞啊也是波动现象变现出来。啊，最小的物质现象，现在科学家把它命名叫微中子，佛经上叫它做极微之微。啊，确实就是微中子，因为佛说呢，这一个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出来，真的没有了。啊，分出来物质没有，是什么东西呢？是意念的波动现象所造成的。哦，这时我们就肯定了，色由心生，物质现象是从这么样变现出来的。啊，以前我们学唯识，啊，讲到这个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境界相从哪里来的？从见分里头生。啊，见分有见这个念头，境界相就现出来了。啊，古人都是这个说法，我们也一样画葫芦。实际上呢，是有怀疑，真没搞清楚啊。到现在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才恍然大悟，古人讲的是清楚。不能说是不清楚，只怪我们自己有疑，这个疑让我们对这句话没有能真正听懂，就是有疑，有丝毫的疑惑都会障碍你的悟入。啊，我们听了我们也会说，但是不是自己境界啊，不是自己境界，我们说出来别人能听懂吗？很难啊。啊，那么今天的科学对佛学有很大的贡献呢。哦，我们清楚了，我们比他们还明白。那么这些量子力学家能发现到阿赖耶三细相，佛在经上说的，佛讲这三细相什么人看见？ 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菩萨的阶级51个，像我们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51个年级。啊，八地是最高的4个年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最高的四个等级。他们看到了，他怎么看到的？不是一起禅定功夫。换一句话说，极深的禅定。啊，在那么快速的频率，他也能够清清楚楚发现。啊，现代科学这个仪器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的1000兆分之1。这样快速的频率能够捕捉到。这很了不起。那么佛经上告诉我们，这速度多快，是1600兆分之1秒。啊，今天科学跟佛经比的时候还差600兆。啊，600兆分之1秒。在这样快速的频率之下，八地菩萨能看到。啊，七地以下的听说，就是说没有亲证。八地以上他证明了，证实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得多少人呢？啊，在这么高层的人，他们都看到。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他们出来作证。啊，下面说，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有，啊，有很多人说了许多往生的瑞相来问我，到底是真的往生，是假的往生？啊，人走之后的瑞相，只要有好的瑞相，面貌如生，就像他睡着一样，啊，面貌很好看，身体柔软。这佛法说肯定他不堕恶道。啊，多半在哪里呢？多半在天道。啊，而且呢多半都在欲界天。为什么？情执没断呢。啊，所以我们要观察，无论是出家在家，他情执有没有断。果然断情执，往生的品位就很高，能生到十报土。如果情执没有断，还有分别，还有执着，极微细的分别执着， 都障碍他生十八土。啊，他生哪里？凡生同居土，这是最多的、最普遍的。其次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的放下情执，这个难呐！啊，所以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往生，四土他是到哪一土感应，你要得细心观察。啊，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现前是。